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们登录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 来听我讲故事。故事二，谁是谁。就在妞妞继续寻找本组的其他成员的时候，一位妈妈牵着一个小男孩急冲冲地向妞妞跑了过来，问道，这里是5至7岁组吧，我是继续儿。妞妞一愣，猛然想起继续儿就是我们这个组的组长。妞妞像找到了救星似的，一把拉住了继续儿妈妈，高兴地说，您可来了，这下好了，您看哈，这是已到的成员名单，您帮我看看还差谁呢。说着呀，妞妞就把登记有宝宝姓名的名单以及事先拿到的那份印有妈妈们的昵称的那个名单一起递了过去。继续儿妈妈非常认真地在两份名单上来回扫视了几遍，举起那份宝宝的名单问妞妞说，他们是谁。妞妞又一次一愣，回答说，这是咱们组宝宝的名单呀。组长妈妈点点头，然后问，那你知道谁是谁的宝宝吗？妞妞困惑地摇摇头说，我正为这事儿着急呢，您知道吗？组长妈妈比妞妞还困惑地摇摇头，然后继续埋头审视两份名单。妞妞当时心存侥幸地问道，那您知道这些昵称谁是谁吧？组长妈妈很有兴致地念着那些昵称，边念边嘟囔着说，啊，这个，哎，这个我知道，哎呦，布布猫嘛，哎，嘟嘟妈妈，哎，熟悉熟悉，丫丫妈。望着组长妈妈那副老友重逢的表情，妞妞的眼睛里重新燃起了希望的小火苗。等待着组长妈妈帮自己把这些名字和现场的妈妈们一一对号。大约过了一分钟左右，组长妈妈抬起头，一脸温暖地对妞妞说，我们哈经常在网上聊，但是呢就是没有见过。当时妞妞眼里的小火苗顿时呜呼哀哉了。故事三，网络时代的幸福。妞妞呀跟组长妈妈商量了一下，最后决定呢，把已经找到了的家长和孩子们呢先召集起来，由组长妈妈负责妈妈们的确认工作，而妞妞呢就来给宝宝们点名好了。当时的造型是这样的，大家聚拢过来以后呢，围成了里外两个圈，妈妈们在外圈，宝宝们和妞妞呢在内圈。妞妞蹲下身就开始啊给宝宝们点名。就在宝宝们洪亮地答着道的时候呢，妞妞忽然听到了头顶上传来了妈妈们这样的对话。哎，请问啊，哪位是望京丫丫妈？哎，我是，大家好大家好。那个布布猫来了没有啊？哪位是布布猫啊？哎，在这儿，大家好哈。这个我介绍一下，我就是那个女儿是朵花。哎呦，可见到您了，咱们经常聊哈。哎，对了，那天那个介绍宝宝用品的帖子谁发的呀？哎，是，我也觉得那个用品不错，谁发的呀？妞妞啊，听着忍不住笑了。真得感谢网络，正是因为有了它呀，这么多的妈妈才有机会成为朋友，才有时间经常的相互交流。正是因为有了它，妞妞才有机会跟这么多的新朋友相聚在这里。也正是因为有了它，这次活动在一开始的点名环节上就出现了这么多有趣的片段和情节。妞妞在回顾这个有关点名的故事的时候，忽然觉得它像极了一个大众的网络小游戏，叫做连连看。连连看呢，现在已经有许多版本了，咱们这个呀应该算是最新的了，就叫它点名连连看好了。反正妞妞是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妈妈的昵称和他们的实名，妈妈和各自的宝宝，当然还有宝宝的大名和小名一一连在了一起。谢天谢地没有超时，算是顺利过关，庆祝一下吧。